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就 絕對離地， 講上抽筋， 講 人 講 多， 講 多 講 多， 講 冇人 識上流 唔 到 絕 對 離 地。播 一首播 一 首 頻道，播一首播一面頻道，係 啊係啊，播一首播一面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牛哥，我哋真係好掛住你。 係呢，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呢？睇下傑斯唔會有錯啦。嗱，傑斯呢 水可以發揮能量，由能量轉化成為動力，由動力轉化電能，由電能發電俾你去用。 最後講咗幾秒 眼， 係啊， 唔撚死唔撚死， 死都唔使， 聽埋不上問到先死。 冇錯。 黐線，黐撚你！你大一日屌你老母，你人都未嚟啦！ 求其執件女，嗰件女唔識噶嘛，冚家產，唔係即係強姦咯。好得，咁同你咁同我性輪發字有咩關係？ 性輪發字，先你講埋。第一次嘅性係咩咧？男人要出嘢，同埋捉住要黐性，夾硬強佢咯。 哇！你係唔係啊？屌你！ 點會唔係啊？點會唔係啊？第一次出中國嗰個慣慣，首先係老母啊。 係啊！ 大佬，你老母 好型啊！ 單言冷，你冇一定係嗰老母。 嘥咗好多。O K 成得啦， 唔知都要讲。 O K， 黐线咗咩？ 隔篱啊，咁啊， 即系咪艾薇薇嗰啲徒弟嚟？ 应该系， 系啊，应该系啊。 艾薇薇画画嘅咩？ 吓？你点搵先？艾薇薇冇画画先，你系咪玩？你系咪搞事先？喺度？ 艾薇薇系就 喂，唔该，攞扯出去。 大佬， 牛哥，等着你回来。 好啦，翻嚟呢度咧加时版，今日咧我哋就整多节啦，反正都系免费，就即时可以让大家下载。咁啊，七一前啊，再提一提大家，就今集嘅北上频道咧就系 free 嘅，冇错啦。咁但系都鼓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入会，咁啊支持下 Rega。OK， 咁啊翻嚟咧就嗱呢一节咧。 最主要是一个，我哋从来都唔讲 TVB 嘅劇情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就破例去讲啲劇情嘅嘢嘅。 你觉得好 TVB 咩？ 好 TVB， 我觉得就冇乜编剧会写得到呢个咁嘅古仔出嚟。 咁係 係因为即係可能都会几多反驳点，但係呢的而且确就係咁样发生咗啦。咁呢个礼拜就大家都一定有多多少少留意下呢单嘢㗎啦，就係 WhatsApp 嘅即係泄露事件啦，呢个就係618事变之后嘅延续嚟嘅。OK， 咁大家冇諗过，即係諗住最多都係呢40领个议员啊，最多都系建制派呢班友，都系最多都系玩下嗌交啊 ，OK， 咁啊过下口瘾咁样嘅啫。点知点谂到佢哋玩到咁大， 玩出火 啊！啲 WhatsApp 都漏埋出嚟啊，以为只系两兄弟相残嘅啫。咁你真系见唔到，即系谂唔到会玩到咁大。咁我觉得咧就几警世嘅，即系对我自己嚟讲。即係我覺得嗱，首先你繼續你見到間嘢發生咗之後咧，其實都好多反智嘅出咗嚟嘅。譬如話大家第二日咧就發覺，無論泛民又好、建制又好嗰啲議員啦嚇，有啲仲係咩叫做功能組別，有一個叫咩話，叫做科技界噶嘛。 嚇、啊！資訊科技界 資訊科技界咁你諗住資訊科技界咁應該前議員又好或者現任嗰啲都好啦。咁你都諗住應該喂咁佢應該好高科技㗎係咪先？佢唔係嘅喎。 即係佢仲第二日我仲記得呢仲有仲有啲即係我收到嘅消息咁仲有啲啊善眾街嗰啲以前都係科技街㗎嘛、啊、喂問緊人哋喂點裝個 Telegram 咁樣喎，係咪先？即係問埋咁低能嘅問題。咁同埋大家個視線又轉移咗去，就係話：哎 ，WhatsApp 唔安全啊，要裝翻個 Telegram 啊，因為 Telegram 有啲咩 secret chat 嘅功能咁樣，好似好撚高科技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仍然嗰啲反應係好反智啊！ 係， 即係你諗深一層，喂，關嗰個軟件咩事啫？ 係啦， 你而家係嗰啲人 share 咗出嚟啊嘛！你即係嗱，警世嗰個角度係咩咧？就係話，喂，其實你要諗下，其實可係喺每一個人身邊都可以發生呢件事嘅喎。OK， 吓、啊、即系譬如嗱，譬如话你开咗个 group， 啊，譬如阿刁文流开咗个啊叫做 东方 叫北上叫鸡群组咁样啊，咁你 join 入去啦，吓、啊、咁大家咧又哇好积极咁样咧发表啲赛后报告，吓咁 啊你以为入边嗰啲人全即系自己人嚟噶嘛？有乜所谓啫？咩都唔怕噶啦，喺度入边咩都讲嘅，冇嘢唔可以谈嘅 ，OK、嗯。但你唔即係你完全可能遺意唔到，譬如話某一啲人、啊、原來同你老婆 好熟 嘅，好熟嘅喎、啊、，OK， 或者已經俾你老婆收買咗㗎啦， 係咪 先？哇！你留過啲乜嘢？全部佢啊copy forward 過你老婆個 WhatsApp 嗰度， 嗯 嚇，咁、啊、然之後你咪瀨曬嘢咯。 係， 喂，你呢、這個先係最警世嘅一樣嘢啊嘛！嗯，即係唔係話你轉咗個軟件你就會以後唔發生呢啲事㗎啦嘛。係咪先？咁問題唔係喺個軟件度。 而家唔係喺科技度。係 今係啦係今時今日大家透過啲科技、 嗯、 你再點去認去理解朋友呢樣嘢。OK， 仲有就係話喂即係朋友係咪因為今時今日呢個 Facebook 嘅文化係咁㗎嘛。Add friend, unlike,吓、啊，好简单嘅件事， 冇错。 啊，你 at 咗嗰个人，你就真系当佢系朋友啊！嗱，而家就系话俾你听，喂，朋友系可以出卖你噶。 唔系、 okay ， 但先讲呢样嘢先啦，即系 OK。无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又好，牵涉所有人嘅，即系牵涉嗰啲内容上牵涉嘅人物嘅基础、嗯、，OK。抵死啦！抵死嘅原因，第一，你唔爱国嘛？点解唔爱国啊？ 系啊， 点解你要用 WhatsApp 啫？ 点解你唔用微信咧？ 梗系、啊、 喂，第一冇错啦，第一样嘢 真系抵死。 我系阿爷，我一定问，点解你唔支持国货先？ 咪系咯， 你系咪惊微信有人监视你先？ 系、 啊，你以为 WhatsApp 冇事啊？嗱，而家就要你死啊！ 系 啊，所以咧，我觉得从呢个角度去谂咧，嗰只鬼咧就可能咧系。北京好高层嘅，系啦，呢个系惩罚佢哋嘅，其实就冇乜话惊天大阴谋、 嗯， 就系、是、因为惩罚你唔用国货，吓、 嗯、 咁、啊这个系一个问题噶。 咁啊，但系香港人就纯粹一个， 嗯、 又唔系话香港人唔知香港人嘅，即系无论系即系我相信，无论泛民里头又好啦，做我哋网台嘅人都好啦、嗯，甚至普通市民都好啦，都系拿住包花生嚟食噶， 系啦，冇错，咁啊，大家就。最有興趣，其實啊，即係詳細我哋又唔再講啦，你應該好清楚㗎啦。咁啊，邊個賴嘢，邊個唔賴嘢，咁啊，大家自己去睇啦。嗱，呢個古仔係幾撲朔迷離嘅。OK， 咁如果我哋屬於愛國節目咧，就其實我哋就唔應該今日再講㗎啦，因為張曉明都講咗到此為止。咁但係我哋見到呢班人都好似仲係繼續緊，咁我哋咪繼續講下咯。咁啊即係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就繼續咧，其實就喺度捉緊鬼嘅。咁啊，我記得就星期五嘅報紙咧，就已經都好幾份咧，就照即係。就教大家從乜嘢角度去捉鬼嘅，譬如星島咧就話咧嗰個人咧就應該咧係一個咧無黨派嘅人士，即係建制入邊無黨派人士。咁然之後田北俊咧亦都出嚟講過咧，就教大家咧亦都將個範圍收窄，就係佢話咩咧？大家就應該從咧行出去，即係618嗰日啊，行出去冇投票嗰班人裏邊。去揾嗰個無黨派人士，佢好似跟住《星島日報》咁樣嘅，嚇咁然之後唔知有冇默契啦。咁如果你咁樣揾咧，咁大家就終於咧就喺星期六咧就揾到啊兩個較為疑似嘅人啦，一個咧就係呢、這個。 謝偉俊啦， 系咯， 一個咧就係吳亮星啦。嗯、OK， 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將當然攞件事諗得咁簡單㗎， 冇錯， 係咪先？即係你要諗下，即係我諗好多人個嗰、那個思維其實都係就係話，喂，諗下邊個做嗰、那個人嘅動機喺邊度，同埋佢做咗佢想傷害啲乜嘢嘅人、 嗯， 又或者最後個結果係有啲咩人得益？嗱、嗯，咁即係係呢三個範圍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呢三個方向咧，其實就可以俾大家去。去諗咯、 啊， 因為其實真係好複雜呢件事。咁、嗯、嫌疑人啊，即係我就真係不大即係贊同咧。啊，而家報紙度咧啊，即係揚咗出嚟嘅呢兩個嫌疑人，呢兩個人當然啦，冇人會認㗎，佢兩個都否認咗㗎啦。咁我亦都唔覺得會係佢兩個。咁、嗱、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簡單嚟講，就謝偉俊，好多人解讀佢嘅動機就係因為佢想做班長、 哦。 O K， 咁做班長，喂，係咪真係咁多著數咧？啊，呢、這個第一要諗啦。第二樣要諗嘅就係，如果你係謝偉俊、 嗯， 喂，你有你自己都會自量一下，你有乜資格去做呢個建制派嘅班長咧？ 係啦， 喂，你無黨派噶嘛，大佬，係咪先？嚇、啊，即係呢個你又一定要諗啦。 同埋論江湖地位， 係論江湖地位，論資排輩喺黑社會入邊 都未到你啦， 排隊都未排到你啦。你最多最多極其量都話叫做係西環契仔啫嘛。嗯喂，西環都唔係好大啫，係一個芝麻綠豆嘅衙門，係咪先？咁你幾時即係如果我係謝偉俊，我梗係唔會咁樣搏啦，係咪先？ 同埋唔知道西環有事啦，而家 咁啊但係即係點解會嗱？呢、這個又翻轉啦，點解會諗吳亮星同埋謝偉俊咧？除咗佢哋冇黨派之外，就是、因為第三集嗰個嘅 WhatsApp 群組係人大嗰邊嗰個 WhatsApp 群組嚟噶嘛，包括有張明敏啊，話好多重量。級嘅人㗎，羅范昭芬啊，等等啊，仲有譬如呢啲新任嘅福建幫嘅顏寶玲啊，呢啲咁樣喺曬入邊㗎嘛。咁嘅好多人咧就揾啦，嗱咁又咁好多人就咁樣推測就話，喂嗱，香港就有36個人大啦，咁、嗯、呢個群組一定就36個人喺曬入邊㗎啦，又係、 嗯 啊、即係而家呢兩個群組好明顯嘅就係、是、一邊就有36個。 嗯， 人大，另外嗰個所謂建制派嗰個群組咧，大約就有42、43個人到啦。OK， 咁大家就喺度揾啦，就係話咧，有邊幾個人係喺呢兩個群組度都有喺入面嘅咧，即係 overlap 嗰啲啦。咁、 嗯 啊、所以咁咧揾到出嚟咧就4、5個人到啦。睇我記唔記得先啊？嗱，有謝偉俊啦， 嗯、 有呢個吳亮星啦，有呢個馬逢國啦，嗯、有呢、這個葉國謙啦，仲、 嗯、 有一個我唔係好記得，前後好似大約5個。 二少咯， 阿、啊、田北辰 係咯，二少 冇錯，田二少啦。嗯、OK， 咁所以咁然之後咧，你拆走咗傳統共產黨，有啲人就咁樣拆就話喂。就你又可以查走咗呢個馬逢國，同埋葉國謙，嚇、 嗯、 呢、啊、就查咗呢兩個啦。我又唔認同嘅、哦，我一路都覺得葉國謙咧係非嫌疑係非常大嘅。OK， 嚇、啊、咁，但係我未砌到個好完整嘅故仔。咁、嗯、但係我覺得呢，總之我話俾你聽，直覺上、 嗯、 我可以話俾你聽，呢、這個人除咗民建聯之外， 嗯、 肯定仲有條線。我上一集都講過啦，嚇係咪幫緊上海幫做嘢啊？等等咧，咁啊係咪有呢個人咧？ 另外嘅 非同小可嘅， 係啦。 OK， 好啦，咁你但即係跟翻普即係主流傳媒嗰個咧，就查走呢兩個，剩翻嘅三個嫌疑人咧就係田北辰、謝偉俊同埋吳亮星。咁初時其實田北辰咧就有啲人就話佢發燒嘢脾氣啦，同埋就係佢唔瞓巢啦，同埋就係佢想為呢個新民黨出返啖氣，咁呢、這個有啲牽強嘅，咁但係有啲人咁講啦，咁佢出嚟否認咗啦，因為佢話佢自己就話佢唔係否認，佢話做呢樣嘢嘅人呢就應該落地獄嘅，講到咁撚毒，咁大家信住佢先啦，冇理由咁樣詛咒自己㗎，係啦，咁謝偉俊出，咁我哋頭先解讀過謝偉俊啦，吳亮星其實又係差唔多啦，就因為嗱佢又兩個都有重疊咗個位， 但佢係啦，我好簡單啫， 係 都係嗰句。佢冇咁醒， 唔係，但嗱有啲泛民，嗱泛民就偏向咧係懷疑吳亮星嘅，咁、佢就話咧之前咧喺呢個財務委員會佢做主席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多次線料俾建制派，或者咧線料俾傳媒，佢話即係泛民嘅解讀就係咩咧？呢、這個人就唔係有咩陰謀。 佢係有鋪人嘅咁樣嚇、啊，即係你知道我哋都識有啲人成日有鋪人㗎啦，係咪先？同你做節目嗰個都係噶，我收到風喎、啊，咁嗰啲咧好撚威嘅呢個，即係唔亮星咧就係似呢只嘅 ，OK？ 咁啊咁啊嗱，我就當然係不大認同嘅，即係我覺得就係無論你點樣推斷嗱，之前咧。喺人大嗰個第三集嗰個 WhatsApp 泄漏未出嚟之前咧，咁啊好多人其實就喺第一二集嘅建制派嗰個位嗰度就去揾啦，就話揾下有邊啲建制派嘅人嗰啲名冇喺入邊啦，咁就冇喺入邊嗰啲人就應該係嗰啲啦，咁就呢個嘢係好難成立嘅，即係就算你當呢班人好撚豬 ，OK， 佢冇理由豬到如果要自己爆料咧。就將自己個名查走佢㗎嘛，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所以究竟係邊一個線料呢，我哋等陣我講，最後我先講下我自己個推斷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都係好想講，即係有邊嘅角度可以講下呢，即係呢單嘢。 呢單嘢第一樣嘢嘅係不如咁樣講啦，先出嚟究竟對咩人有利益先？ 係， 即係呢個我係唔係諗得太通嘅？講真， 嗱，我哋見到個 WhatsApp 咗出嚟之後，第一個被嚴重傷害嘅人就係曾鈺成啦，係 啦， 無可否認。 第一集 係啦，咁就係、佢已經係被大家公認，即係而家就已經被大家公認咗佢一個黑哨嚟㗎啦，教練係佢 ，OK， 球證又係佢 ，OK， 嗱，佢指揮曬成個。建制派喺17同18号啊，边一个需要发言、或者就係边啲时间唔好发言住、我哋要抹住大舊、全部呢喺入面嗰个对答度你见到嘅。咁啊，所以第一个受害人係佢啦，佢嘅死罪，佢嘅罪名呢就係、是、作为主席 ,ok, 冇秉公辦理，冇做好主席嘅崗位 ，OK 嚇、偏埋去一邊 ，OK。如果佢除非佢話俾大家聽，喂，其實我仲有一個群組喺泛民嘅，咁就咁先可以見到佢嗰種公道 ，OK。而家見到佢淨係入咗去建制個 group， 就冇入到去泛民的 group。 作為一個球證， 係啦， 佢想做埋教練， 冇錯啦，係啦。仲有佢話俾即係建制嗰邊聽，嗱嗰邊嘅主力咧。Playmaker 咧就係大舊嚟嘅，抹死佢 ，OK， 賊嚟嘅呢個咁樣，咁所以嗱呢、這個就死得最慘啦。咁如果你係從好似阿的講嘛，從即係邊個受傷害，咁傷害咗曾鈺成邊個得益咧？咁好多人就諗689啦，因為689亦都有前科啦。喺佢上一次選呢個特首嘅時候，其實好多對家嘅黑材料就係佢懟出嚟噶嘛，大家仲記得包括唐唐死喺佢手上啦，僭建嘅屋，咁仲有曾鈺成都賴過佢喺佢手上噶嘛，就係、是、呢、這個嚇、最後冇出嚟選嚇、據傳聞咧就係、是、同一啲咧曾鈺成嘅。過往做校長嘅時候嘅一啲黑材料有關㗎嘛，咁我哋唔講得㗎。雖然我哋即係雖然話冇乜包袱啫，但係都係受唔起㗎。佢整咗律師信嚟，佢真係告㗎，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咁啊，總之第一次係啦， 都唔想某啲人冇。 咁但係有係啦，咁有啲人都知㗎啦。究竟阿曾主席有咩黑材料？咁所以有啲人就講就話呢單嘢係689做嘅，因為佢有前科㗎啦。咁亦都係想進一步呢，就是、順便打擊佢喺下連任嘅時候嘅疑似陳家啦 ,ok, 咁所以呢就有咁嘅動機，咁我可以咁樣話俾你聽啊，係唔係689做我當然唔敢講啦，因為我冇乜料收 ,ok, 咁但係如果你當係689做呢，咁呢689嗰條線呢就好明顯呢就應該呢就要返返去西環度嘅、大家就要諗一諗西環，咁、雖然呢喺呢個茶聚嗱好嘢呀，呢個真係呢我覺得喺呢單喺 WhatsApp 之前呢，中聯辦呢就已經將星期四晚九點幾嗰個晚宴呢就改咗做茶聚呢個名真係呢可圈可點、就係、是、調查個茶犯罪個罪 ok 係真係呢嚇、就變咗做一單，就做一個茶敍嘅 function。 單茶敍有冇茶舞跳 咧？唔知道。OK， 咁咧就點解咁講咧？嗱，首先咧就係、是、咧西環有冇機會放料出嚟咧？嗱，答案可以話俾你聽啊，唔係話係佢，但係絕對有可能嘅。OK， 咁你話張曉明有乜嘢動機咧？就 即係你要咁講啦，嗱呢個咧就有某啲人話俾我聽啦 ，OK， 咁啊又唔講得名啊，消息人士啦，嚇、就話即係咧西環咧大佬佢啊其實就係做統戰嘅工作嘅啫，長期，咁然之後咧，嗱大家都知道㗎啦，今時今日就西環即係。西環揸 quit 噶嘛、西環其實就等於每個即係如果你當翻中香港係中國嘅內地嘅城市西環就一個黨委咁嘅機構啦。咁、黨委係大過特首㗎、特首係市長嚟嘅啫嘛。咁、然之後西環主導，咁好多人就以為西環就呼風喚雨，但係咧，即係據消息人士講咧。就西環長期其實就受多委屈嘅，嚇呢四嗱第一就係大家今次其實都睇到呢四十幾個建制派人士幾咁麻煩㗎啦，OK 勾心鬥角嚇、派系錯綜複雜，咁、但係點複雜都好啊。讲嚟讲去西环就冇乜派系㗎大佬。西环系落嚟嘅机构嚟嘅啫，係咪先。咁落嚟做嘢嗰个就跟就係、喂大佬佢就係、佢主旨就係北京嘅啫。冇佢其实唔系好複雜㗎，係咪先。最多就係话可能有啲利益上佢属于偏向某一条线系咁多嘅啫。咁佢所以呢咁你長期點樣整合呢四十幾個人呢，呢四十幾個人其實好麻煩㗎喎、佢會成日上去北京呢打小報告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就已經插到成個背脊呢都係賤㗎啦。咁呢據消息人士講呢、即係今次再發生呢個 WhatsApp 事件啊，唔係未發生 WhatsApp 事件呢、618事變呢就令到呢呢、這個西環呢就已經覺得自己好蒙冤啊，係咪先。屌你老母搞撚辛苦，喂大佬你哋要錢又我俾錢，要人我又俾人。出到無限量支持，喂大佬啊，你哋有冇體諒過我㗎、我都要同上面解話㗎。咁你洗完錢吓、雖然話錢多啫，不差錢啫，你洗完錢都有啲嘢俾返我睇啊。你而家俾個8:28我睇，我係咪興撚過辣雞先，係咪先。咁然之後而家喂出咗嚟個8:28，嘩你班友又互相推搪，扮傻嘅又扮傻，扮豬嘅又扮豬，係咪先。咁然之後又係搵着我嚟搞，咁就興啦。咁興呢就咪懟啲 WhatsApp 出嚟囉。還掂都係囉，一不做二不休，搞大佢。即係等你班友喺度成日又話嗱，佢最想釋出嘅善意係咪，佢想釋出嘅 message 係咩呢，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呢四十幾條友根本就係講大話。嗰日根本就冇講過等埋發叔。 根本 呢、個就係 critical point 嘛。你根本成喂睇晒所有 WhatsApp 都係講緊抹住大舊咗嘛，幾時有講過等埋發叔啫，係咪先。嗱呢個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我諗呢個就係呢拱啲 WhatsApp 出嚟嗰個人嘅一個用意啊，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呢班人唔好以為隻豬啊，佢根本就講大話，冇誠信嘅呢班人。 其實呢班係狼嚟 嘅，呢班係又唔係到狼嗰個地步嘅 ，OK， 即係總之又唔係豬得曬咯。總之係閪人嚟嘅呢班 ，OK， 即係咁講。咁所以咧有機會係張曉明㗎。咁大家好多人又唔知道張曉明，其實就張曉明其實、如果你一講到張曉明放料，就多多少少一定有689份嘅，689係應該會知，因為佢兩個好兄弟嚟㗎。80年代中呢個基本法嗰陣時嗰、那個都唔係叫起草委員會，嗰、那個係搞咗個好似類似啲諮詢委員會嘅嘢呢。嗰陣時咁嗰個會呢，即係好似而家啲智庫咁㗎，咁呢有三個人係有份一齊搞㗎，嗰三個人就是邵善波啦、死咗嘅馬力啦，仲有就係梁振英㗎嘛。咁然之後呢個諮詢委員會嗰個辦公室秘書長係邊個？就係、是、小明囉，係啦。咁所以呢佢哋其實共事咗好耐，呢件事咸豐年以前㗎啦，上世紀80年代中去到90年代初到啦 ,ok, 咁又係做統戰嘅工作啊等等嘅 ,ok, 咁所以呢如果你一講到有西環份呢 ,689 就一定牽涉其中，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推測嘅 ,ok, 咁如果你嗱咁啦，即係返嚟講下我嗰個版本呢，我咁樣，我俾多個路線你睇啦，又係去返嗱，如果要聽傑斯嘅版本呢，你就一定要認同一樣嘢，雖然大家都可能未必係 100% 認同，但我可以話俾你聽， 在香港搞到如此地步 ,ok, 呢个建制派搞今时今日咁嘅乱局。你话俾我听淨係猪巧合唔觉意甩碌，我係点都唔信㗎啦。同埋我係觉得呢班咁嘅咁冇独立思考啊，嗰个脑直情係你打开个脑根本全部係草嚟嘅入面。嘅一班咁嘅人，你俾个炮子弹佢，佢都唔会玩到好似而家咁尽嘅。咁如果你係佢够佢係玩到咁嘅，我始终都觉得係上面有人嘅。ok, 咁然之后好啦，好多人个角度就淨係喺呢两个群组入面嗰啲人啊，或者就係边仲有边啲有重叠啊，边啲冇重叠啊，罗范招芬都喺埋人大嗰个群组啊，等等好多人咁样，哇諗一大餐。咁我又觉得就係话我俾多个思路你囉。你又諗下一啲呢，就係喺呢两个群组度都冇嘅人，但係搞咗件事出嚟佢可能得益，又或者佢係有咁嘅动机。嗱咁我俾多个故仔你啦。人名我就唔开㗎啦。大家只要猜下谜㗎。嗱我觉得係咁嘅。就係搞咗件咁嘅618事变。嗱呢、這个要承接返我。嗱如果大家冇听要听返前一两集係咪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係咪 ?ok, 上个礼拜一集不上频道。你唔听就唔知我讲乜嘅。咁我已经讲咗我嗰个权斗嘅版本俾大家听啦，就是上海帮同埋呢个太子党，即係同埋今时今日当今皇帝圣上当今圣上嘅一个权力斗争嚟㗎嘛 ,ok? 好啦，如果假定我上个礼拜嗰个古仔啊係有迹可寻嘅话呢，咁好啦，咁你要諗返皇上嘅反应，就係佢好明显睇到，我都话啦，就係发生咗618事变，简单嚟讲圣上会点諗啊，圣上觉得喺香港我冇人。第二我觉得呢班人根本完全对我係冇忠贞可言嘅。第三佢哋后面有主子。有人叫佢玩嘢佢就玩嘢㗎啦。佢完全唔使放我在眼内嘅。係咪先，咁我喺北京兴过辣鸡啦。咁我係咪觉得有啲嘢我应该要做返呢，好啦，咁好多人就梗係会諗，喂咁做嘢啱㗎，咁惩罚囉，惩罚嘅机制可能就係炒咗啲人啦，或者就係、是、换嗰啲人佢啦，之前所以我都叫。 啲人会喺下届立法会度。 係啦，我就叫大家，我已经提咗大家，就喺2016年嘅立法会之前呢，大家就可以睇得到下嗰、个端倪㗎啦，因为应该有啲人就要换啦，之前所以。咁但係咁係做到咁㗎咗嗰个惩罚机制。你冇得话攞佢出嚟斩头啊，喂呢度香港最嗱呢度最惨就係香港你知唔知，惨就惨在乜嘢呢，就係话香港仲同内地嘅城市有个唔同之处，就係咩呢度有法治啊。我唔可以好似喺大陆咁样呢，用双规啊，立乱即係可以好容易咁用双规啊，或者就係咩权势啊啊玩女人啊，咁我就可以入到嗰条友㗎啦嘛。我啲香港係做唔到呢样嘢，因为香港真係仲有法治讲㗎嘛，呢个係几麻烦㗎嘛。咁我惩罚唔到呢班人㗎。咁仲有要考量一样嘢喎。就係话譬如举个例，譬如又要攞返叶国谦嚟讲啦。譬如我要惩罚叶国谦，喂真唔係咁容易㗎。即係如果你要諗返就係话，喂喺嚟緊嗱，我最多就係我可以令到佢入唔到行政会。顶唔到啊李慧琼个位，我都可以做到，但消唔到我一啖气啊，又如何啫？嗰个咁嘅行政会根本就俱乐部嚟噶啦，我俾唔到佢入去，咁有咩嘢？我顶紧住条气啊嘛，而家好啦，我唔俾佢做议员得唔得咧？喂，又好似唔系点行得通喎、啊？譬如咁，我谂下，唔俾佢做，我俾边个做咧？李思嫣啊？喂，唔系啊嘛，屌你赖佬，佢随时出嚟扮美少女噶、啊，系咪先？喂，佢癫噶，讲失控佢仲捻失控、啊，系咪先？俾嗰啲傅振中啊，哇，讲嘢嗰啲懒音仲捻多过阿迪同嗰个杰斯，唔掂噶，出嚟你睇个死人样，导游咁样，系咪先？ 树根都好过佢， 系啦，树根都已经系极限嚟噶啦，系咪先？嗱，咁你要谂呢嘢，仲有系咩？你要諗下嗰個仲有就係咩？喂，仲有就係、是、你想懲罰成個工聯會或者係民建聯呢啲，你做唔做得到啊？喂，大佬啊，佢有好多地方裝腳喺全香港18區 ，OK？ 喂，嚟緊 我喂代理代理呢个政治代理政治喺短期内我系改变唔到噶嘛，我始终要揾啲人吓、啊、去帮我去顶住呢个局噶嘛。喂，冇办法，根本就系简单嚟讲，我手上冇能人、嗯、，OK。第二，喂，佢嗰个根基，即系嗰个黑社会嘅盘根错乱啊！喂，你就算举个例，你又喂我而家唔要啊，阿叶国谦，我要我大点都要啊，李思燕啊，啃啊啃啦、啊！喂，你估李思燕得唔得？嗰班民建联嘅庄脚系会挽救佢噶嘛？ 系 系咪？你睇下以往阿叶柳嗰、那个叶柳咪成个最兴讲呢样嘢啦。我都要揾其他啲黨支持我，我先有得選噶，記唔記得佢嗰陣時補選啊？馬力嗰個位都已經講過呢樣嘢啦，等等。咁所以阿爺覺得就喂，樣樣都做唔到啊，唔係啊，有一日睇到你啲咁啲 WhatsApp 啊，玩鳩啊，你班人都好啊，係咪先？還念都係啦，係咪先？玩大佢啊，亦都可以釋出一個訊息，就係咩咧？就係、是、喂，我而家唔需要你哋，或者俾個警號你 ，OK？啊，咁喂，還掂我都咁傷噶啦，係咪先？對我冇乜殺傷力，對，即係你明唔明啊？你要諗下，你要諗下就係、是、喂，玩嗰個人，佢都要諗下會唔會玩親自己噶嘛？但係我哋呢幾日諗過就係、是，無論你諗住嗰個嫌疑人係689好啊，亦或係曾玉成好啊，亦或謝偉俊好，亦或吳亮星好，喂，你都諗唔到一樣嘢就係、是、玩玩下係咪會玩到自己咧？有呢個風險㗎。 會玩出火嘛。 但係阿集唔同啊。嗯喂，如果我系当今圣上，我就觉得我真系玩咗铺大。 嗯， 咁但系当然啦。咁如果你再睇落去，喂，阿习唔会亲自喐手噶嘛。咁阿习就要揾佢喺香港嘅代理人去玩啦。咁、嗯、我哋都讲过啦。喂，阿习有咩人喺香港咧？ 系做一个代理人。 我哋讲过有啲人投诚中嘅，譬如689，我哋讲过689肯定系投诚派嘅其中一个嚟嘅。 嗯， 但系佢仍然系处于一个投诚嘅过程里边。呢、這个人系咪当今圣上信得过咧？我又觉得唔系。 嗯， 咁你好少量，好少量。再谂下发放呢个 WhatsApp 事件出嚟嘅呢份报纸。 系啦。 嗰条线， 嗯， 咁就终于俾我諗到一个人囉。咁可能大家都諗到啦。咁个谜语就係唔係猪唔係狼都係一隻动物，係一隻人见人爱但係随时有杀伤力嘅动物。OK， 咁大家自己諗啦。咁话真嗱，即係呢个呢俾多个思路大家啫，冇人知道究竟呢即係呢件事係點，咁所以即係再講就其實從呢件事睇到幾個啟發啦，即係我覺得仲有就係睇到就係、是、即係睇到幾樣嘢啦，就係喺呢個議會入面70個議員其實嗰個質素之絕劣啦，或者建制派呢班人其實長期係 report to 西環啦，或者俾西環操控啦，甚至到呢啲咁嘅 WhatsApp 咧，其實係長期咧係俾即係長期係互通嘅。嗱，今個禮拜咧，即係喺週末嘅時候咧，嗱，葉國謙咧就講嗰條咁嘅嘢，佢就話咩咧？首先佢就話呢啲咁嘅 WhatsApp 群組呢其實就冇乜大不了嘅，冇乜話洩漏唔洩漏嘅，但葉國謙自己講，佢話因為長期呢啲 WhatsApp 群組呢其實呢就喺我哋建制派之內，佢意思其實係講到即係類似呢，就係話喺成個中央個統戰嘅系統裏面呢，其實長期都係好多人分享住㗎啦，咁即係佢就懶定當咁啦，即係想講就係話你其實想放料嗰個人出嚟最後都係失敗嘅，因為根本冇意思咁嘅，咁但係梗唔係冇意思啦，喂大佬你而家係放咗出嚟個 public 度㗎嘛，呢、這個意思先大嘛大佬，咁咁佢死頂還死頂啦，讀埋佢有一段佢咁講啦，佢就話爆料人咁樣做呢無非都係製造假象啫，令到呢即係令到公眾呢就以為爆料人係身兼呢個港區人大同埋立法會委員，佢係明顯放料人係有部署嘅，而且仲想陷害其他人，試圖令自己置身事外，但係佢呃唔到建制派，更加呃唔到中央，佢呢段嘢呢有玄機嘅。即係點解我話要讀呢段嘢出嚟呢，就係、是、呢佢話咩呢，佢話個爆料人係想製造假象， 點解爆埋人大嗰個 WhatsApp 嗱？的都有曾經問過呢個問題，點解爆埋人大嗰個 WhatsApp 咧？嗱，如果你聽阿葉國謙講咧，佢就話咩？佢話呢個人係佢係特登想轉移視線啊嘛，製造個假象出嚟，令到你哋覺得咧。呢、這個人緊係係喺人大嗰個 WhatsApp 同建制嗰個 WhatsApp 入面都係有雙重身份嘅人，因為葉國謙都係其中一個嘛。OK， 嗱，我想咁講就係咩？葉國謙一定係有啲玄機嘅，因為係去到今日我哋錄音，6月26號星期六啦，星期六啦。OK， 喂，你估佢哋？多多少少知唔知嗰个鬼系边个？梗有人知嘅。喂，就你就特别，譬如话，如果你当嗰个放料人唔系小明，中联办系咪真系会到此为止唔查？第一嗱，一定查嗰个鬼。啊，我可以写包单话俾你听，同埋佢查冇我哋咁难。OK。好簡單，佢只要揾翻嗰張報紙，點都戳到啲嘢出嚟嘅。雖然嗱，鄭大班都提過我，佢就唔係啊，可能放料俾東方，東方都唔知係邊個噶，可以噶，因為你今時今日一定得噶。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又要咁樣諗咯。如果你連嗰個消息來源都唔知啊，咁大單嘢你夠唔夠膽放出嚟先？嗱呢樣你又要問返。咁所以我覺得呢，佢哋點都好啦，從唔同嘅途徑呢，佢哋大約係知道嗰個人係邊個。葉國謙呢嗱講呢段嘢係有玄機嘅，就係話咩唔好俾人轉移視線啊，以為呢嗰個放料人係喺呢兩個 group 入面嘅人啊，其實大家要諗下是可能是一个在这两个 group 都没有在这里的人。喂，这个是没有难度的嘛，今日。是不是先譬如举个例啊，阿的话俾喂叫我喂譬如我在睇返我在啊刁文牛嗰个北上叫鸡群组入面，阿的是没有在入面嘅，但阿的是好奇啊，就喂先啲嘢俾我啊，即是我又想上去玩啊，咁样我又唔好意思入去个 group 啊。咁我可以 copy and paste 俾佢㗎咋嘛。 係啦。 咁阿的咪可以啊，咪可以知道晒嗰个群组入面嗰啲人囉。嗰啲人嘅嘢囉。係咪先。咁所以喂，其实唔係一定要系嗰个 group 入面嘅人㗎喎。咁所以呢呢、這个方向呢即係大家就要諗下啦。唉，总之点呀 点呢啊。呢单嘢我觉得好低个无间道啦。第一。 未完㗎。 未完啦。第二样嘢嘅系即你又会睇到嘅系真系嘅，其实成个所谓嘅建制派又好，勾心斗角， 系噶 拗狗骨，你其实现咗形嘅，即冇人会谂过 ，OK， 两个月之前仲喺度讲紧嘅系过与唔过嘅问题，冇人会突出到嘅就 OK， 因其实真系因为呢件事，喺件事之前只会突出到过与唔过，同埋究竟系梁振英嘅死期將至，又或者對佢嚟講連唔連任個問題。但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原來發覺係咩？其實由梁振英去做呢個特首，一路溫到嚟，溫咗接近三年啦。OK， 我哋就嚟踏入第溫咗三年啦。你會發覺咧，呢條友個破壞性嘅程度咧， 係啊， 係除咗 OK。我哋香港嘅制度啦、價值啦、所其他嘅嘢都 社會撕裂啦，建制派都俾佢搞爛埋。嗱，所以呢個咪即刻嗱，阿的講呢樣嘢咪就係可以正正答到大家，就係話你要諗下六八，如果係六八九做，六八九有冇著數先？因為六八九喺六一八事變裏面，其實佢唔絕對，如果要孭鑊，佢絕對唔需要孭太多嘅鑊噶嘛。OK， 佢點解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啫？佢要連任，其實佢唔需要搞爛嗰個建制派。雖然佢同建制派係好多牙齒人 ，OK， 佢亦都知道建制派係唔想佢連任，但係佢冇理由搞一單嘢出嚟去 remind 阿爺有頭先阿的講嗰個感覺㗎嘛，嗰樣嘢 remind 到㗎嘛，係咪先？就係話你呢三年你真係哇，你真係你個破壞力實在太強，同埋第二樣嘢就咩？你搞完呢，如果你搞完出嚟，你估建制派知唔知係你搞？一定知， 一定知。 佢知道嘅時候，係咪更加唔會支持佢喺2017年任啊？係 啦。 咁所以呢， 即係呢個係好難，未必咁容易說服到我係六八九做。 三百個嗰度點都有有渣㗎嘛。 係啦，冇錯。即係所以嗱，你呢個幾好㗎，即係當係一個偵探小說。係咁大家可以各自自己去推敲下。 好睇嗰啲嘅。 係啦，咁咪估下我講嗰隻動物邊個，咁我諗都呼之欲出㗎啦。咁但係最後即係我咁講啦，嗱，即係咧香港人喺呢單嘢度又有啲乜嘢嘅？即係啟發呢，咁我覺得我第一個啟發我就覺得大家就係先望返自己部電話啦，有啲咩 group 係先該退出呢就退出咗佢啦，咁我絕對唔關軟件事，係入面你唔可能保證你一個三十人嘅 group 入面冇個個都係你嘅啊、真朋友㗎嘛，冇理由㗎呢樣嘢。 范太今日就講一句啦， 係啦， 呢個從來都係有鬼。 係啦，冇錯。咁呢個唔係從政先有鬼㗎，OK？ 喺你嗰個 WhatsApp 嘅群組入面都會有鬼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呢啲咁即係呢個係第一個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呢件事帶俾我哋嘅一啲警惕啦。嗯、第二嘅其實就翻翻去就係嗰個香港嘅政治啊，即係。今次你成件事，我始终都系嗰句，就系话我哋心凉嘅一样嘢就系、是、第一，无论佢有阴谋又好，冇阴谋又好啦，政改呢件嘢个天，即系真系天在看嘅 ，OK 个天有眼嘅，咁啊搞帮我哋即系叫做吓，即系咪搞一单咁嘅嘢出嚟，叫出翻啖气啦。咁仲其实出啖气又嘅同时，大家亦都要谂一样嘢咯。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咩？翻去就係話嚟緊嘅兩次選舉、，OK， 俾我哋見嗱，今次其實俾我哋見到幾樣嘢，就係香港個政治之核撚突 ，OK， 呢班咁嘅建制其實佢唔係有什麼選民嚇、去認受佢嘅 ，OK， 就算佢係直選，佢嗰啲票全部係由阿爺去統合嘅 ，OK， 嚇咁呢班人有好多人成日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成日見到啲泛民咁鬼唔團結啊？配票啊，配極都配到一塌糊塗啊！你睇人哋嗰啲幾犀利，咁你咪睇到咯，個分別係乜嘢啊？因為人哋有個阿爺啊嘛。咁你如果你相信民主呢樣嘢嘅時候，你落唔落見泛民嗰邊有個阿爺先？你唔會噶嘛 ？OK， 咁所以呢個解釋到俾你聽啦。仲有嘅就係乜嘢咧？喺今時今日，我哋被統治之下，即係一個如果你當自己仲係一個殖民，被統治之下 ，OK， 你又唔認同嗰啲所謂咩啊？勇武本土抗爭嘅時候，你又覺得未必香港未必需要行到呢一步，咁你咪要相信翻今時今日呢個制度咯。我哋就算爭取唔到普選，我哋要繼續相信一個真普選嘅重要，我哋要繼續去爭取，無論佢幾時重啟都好啦，我哋都要繼續佢要去爭取呢樣嘢。喺未爭取到嘅時候，喂，今次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乜嘢呢？話俾大家聽就係，就算你我如果唔好翹埋雙手乜都唔做，你肯做，大家要繼續去抗爭。OK， 就算你贏唔到佢都未必會贏得好漂亮嘅。OK， 嗱呢個即係翻去講多兩句，即係好似我呢個茶餐廳智慧，廣東東莞茶餐廳智慧。我哋喺東莞嘅茶餐廳成日會坐大啲啦，鬥地主啦，鬥地主咧，我哋有一個概念啊，就明知你揸住兩隻鬼。嗌埋地主四条耳都揸埋㗎啦 ,ok, 结牙啦係咪先，但我要你唔结得咁辛苦，唔係结得咁舒服，我要你结得辛苦啲啊，咁我哋要有呢一种呢，即係要对方结得辛苦啲嘅 态度 、喂，咁你知唔知咁样好重要㗎，你铺铺揸两隻鬼四条啲呀，我铺铺要你结到呢，哇，即係鬼咁辛苦，搓盡九牛二虎之力先可以揭牌，你总有一铺就会出错㗎啦嘛。就好似金铺咁样，你咪舐嘢囉。係咪先，如果你乜都唔做㗎，你讲唉冇得打㗎啦，冇得斗㗎，嗰个阿爺嚟㗎，哇咩四四二四啊，求证又系佢啊，咩人都系佢啊，冇得斗㗎啦，我都系算啦，翘埋双手啊，咁你咪玩完囉。咁所以今次个启发其实话俾你听， 有錢、有財、有勢、有勢力都好啦，乜嘢都好啦，佢總會出錯㗎，佢會自己玩死自己㗎啦。呢班人係會繼續㗎，嚟緊兩次選舉，佢隨時仲有好多嘢你想像唔到嘅嘢會發生㗎。OK， 啊，淨係我話俾你聽，你話喂呢、這個 WhatsApp 事件完咗未？我都唔敢講啊。大佬，你而家爆到幾時啊？爆到18號晏晝啫嘛，大家諗下，19號咧？20号呢 ?21 号呢喂你未出 喂 ,19 号、啊、特别是19号啊。 咪囉 ,19 号先重要 ,19 号。 系 咩 呢班、 第二集嘅下昼。 系囉。 系咩呀系决定咗茶叙之前嘅三个钟。咪、应该讲茶叙之前嘅几个钟就放第二集出嚟㗎嘛。所以、大家要留意19号当晚咁有冇嘢。 你我想话俾你听喂大佬呢班友啊去到今日啊其实要装香还神㗎啦。如果咁樣爆料出嚟，其實你睇下嗰啲內容咧，相對已經叫 mile 噶啦。呢入邊其實有啲嘢咧係掹走咗嘅。如果大家再深水清咧，你對比翻今期一周刊嗰個咧，你發覺有一周刊入邊有啲 conversation 咧係插得到入去東方嗰個 conversation 嘅中間嘅。咁我仲要呢樣嘢係說明一樣嘢乜嘢呢就係、是、說明喺東方鋪出嚟嘅之前其實係做咗手腳有啲嘢係其實抽走咗㗎嘛。 Scan 過 㗎嘛。即係話如果嗰個玩嘢嘅人要繼續再玩嘢落去有好多更加震撼性嘅嘢係可以爆出嚟嘅、譬如話破壞某啲議員嘅形象佢哋喺入面有冇講粗口啦輕質或者有冇講過黃碧雲好大波啊嗰啲咁嘅嘢啦 有冇話今晚 係啦有急啊尋晚去邊度叫雞啊喂會死人㗎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大佬佢哋真係可能呢幾晚都冇即係瞓唔著因為諗起喺嗰幾日喺嗰呢兩個群組入面留過啲乜嘢嘢 ,ok? 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唔知件事幾時完㗎仲有呢個建制群組有人大群組咁究竟有冇呢個政協嘅群組呢是不是仲有啊 政府三啊。 喂你自己玩 WhatsApp 都習慣啦你会点样开㗎你可能开咗个叫做建制啦仲有一个叫做建制土共有一个叫做建制港英渔业是不是喂好撚多 group 㗎你而家删已经太迟啦因为你流撚晒出去啊你而家只有求嗰条撚样嗰隻动物唔好发癫佢癫你上嚟你把九条命唔够死啊哇哎呀好驚啊越讲越驚唔好讲啦算啦都系哎留返下集先讲啦。咁嗱记住啦喎 ,7/1 呢我哋喺呢个 轩尼诗道 轩尼诗道 中心 係啦 ,3:30 就会搭好个街站㗎啦。 係啦、到时呢见到我哋呢就同我哋打下招呼啦。咁希望嗰日呢就阳光普照啦唔好落雨啦。咁最后呢就送埋呢个歌呢一呢个礼拜呢其实嗱我哋就再讲我哋又要将呢个呢广西玉林狗肉呢就暴封到去下个礼拜啦一定讲嘅呢个。咁希望呢刁民流到时就现身咁我哋就继续讲啦。咁仲有就係呢个礼拜呢仲有就係好多水灾又继续发生啦。咁所以呢就令我諗返你一啲同落雨有关嘅歌。咁呢一隻都係另其中一隻都好耐冇听嘅70年代属于 New Sedaka 嘅。Laughter in the Rain 咁啊，中文版咧有呢个林忆莲同埋呢个伦永亮嘅《沙沙的雨》啊，咁我哋今日咧就送翻个英文版俾大家听，属于 New Sedaka 嘅。咁啊，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翻嚟再见啦。 好， 拜 拜。 Strolling along country roads with my baby, it starts to rain, it begins to pour. Without an umbrella, we're soaked to the skin.I feel a shiver run up my spine. I feel the warmth of a hand in mine. Ooh, I hear laughter in the rain, wal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one I love. Ooh, how I love the rainy days and the happy way I feel inside.Run under a tree.